虽然有条绳的现象，但是本质就是骂。如果你执着绳的相而不记得它本质是骂的话，那已经是卖的了。若果你再执着这条绳的影子当是射的话，就卖上加卖。骂就譬如妙正命体，绳就譬如见相易犯。性是骂造的，骂外而无性，性外无骂。妙正命体即是见相易犯，见相易犯即是妙正命体，无可分别的。所以真心之外呢，再无见相易犯可得。可惜我们众生不明白依他是幻有，不是真实的，于是呢就妄想纷飞，妄为色空，及以见闻了。执着内有我的见闻觉知，外呢是有种种的色法，种种的物象，这些呢就是迷增作妄。现在妄为色空，妄及以见闻起这个能见分和所见分已经是迷了，再执着这个能见分所见分起这个我法而执，就妄上加妄，迷上加迷。这种情形等于什么呢？以第二义，谁为是义，又谁非义，闻是等一而真，中更自无是义非义。这里呢是引用个譬喻，比喻这个见以见言，原本就是希望的，这个妄就是真，等于这条麻和这条绳，麻作绳，绳就是麻。你没有说离开绳另外有麻，没有说离开麻另外有绳，依他的见相而犯就是真心，真心就是依他见相而犯。你明白这个依他是幻有的，不执着，这个就是真心，一执着就是妄想。即是这个等于第二个义，第二个义究竟你可不可以说有一个真义有一个假义？没可能，因为第二个义没有实嘢嘛，是个影啫嘛，不是真实。有两样嘢，如果有两个手表，两个劳力士，一个假的一个真的，你就要去分别了。哪个劳力士是真的，哪个劳力士是假的。但是现在没有，这个是一个劳力士，这个劳力士是一个影子在那里，你去分什么？不用分，明知它是假的嘛，是吧？所以这个身心世界就是这样，等于第二个义，你说哪个义是真的，哪个义是假的，怎会又会又是是义又有非义呢？所以说问是唯一而真，依其中根，无是义无非义。不过呢，因为众生迷了呢，就有见相而犯，明白呢是妄就是真。这里呢，你看看最初呢就明白这个心就是硬，不是硬，见不是硬，是心。心是什么呢？就是我们的见分。见分就是真的，常自不灭的，不变不迁的。现在呢再由这个见分引出这个真心。见分都是妄的了。见分都是妄的。这个绝对待的，无能所的，这个才是真心。所以呢下面呢就显这个见见之事，见非事见，就连这个见证都不要了。是以以今恭敬以尘种种法名，名为妄想，不能依中出是非是，由是真正妙觉明性，故能令以出子非子。这段经这个意思呢就很容易明白，但这段文字呢就好像很 要快解一下，要解释一下。它是圣上边所讲的法和譬喻的缘故，因此呢是证明你现在恭敬的见分和所恭敬上分的层。所以说是以今恭敬以层，皆 是啊，都是啊呢、这个慧心所现的依他起性，系唔系真实嘅？等于乜嘢咧？等于天上的只有一个真业，冇第二个业。第二个业是你妄想幻想出嚟嘅，系眼睛有冇病睇到嘅、啊、所以咧，依期中间咧冇一个是是业，诶冇一个是非业、啊、因为众生是不知道见相而凡依他还有唯一真心，因此就起一个片计执，执字有实我有实法，依是呢就有种种法名，种种法名乜嘢呢？分别人我是非好丑苦乐爱而不爱，这些种种都是叫做妄想，名为妄想。因为、啊、有妄想、啊、所以就不能够在妄想之中超出这个是和这个非的圈套，因此就作业流转咯，往受这个生死，令到这个真正妙明的觉心呢非失而成失了、啊、由于这个见已见现、啊、这里最后一个呢度就係又是真精妙覺明性，故能令而出子非子，係話由於呢個真精妙覺明性，原本係菩提妙淨明體，無是無非啊，根本就冇個是冇個非，所以能夠令到你阿能呢係超出是非兩途，只是見。或指非是见都冇可能指得出，系咪啊？最初阿能话啊，所众目所观，随手所指，指皆是物，无是见者，系嘛？亦冇一切物像之中，亦冇个非见者，因为咧呢、这个见性咧根本就系呢个妙净明体，冇是冇非嘛，你点指得出呢？若果能够因为这样去明白见性而见相而凡是幻化不实无真实体为是一心的话，你就可以超出是非，同时呢是证得本心，到这个时候呢生性不得而成得了。这里呢就显示若无是无非显真性为真，这个是第七分显见，讲到这里讲完了，还有二十分钟就是讲第八啦，好吗？阿能白发言世尊成而法王所说各言遍十方界暂言常治性非生灭以先分治疏皮伽罗所谈明帝及头灰等之外道种，是有真我撇十方界，有何差别？啊，这个阿能咧，真系有事咧，唔知佢系真系蠢啊，抑或多事吓、啊？咁啊，法话已经解释明白你听，呢、这个就系见性，就系、是、真心，真心无是无非，所以你又指唔出呢个系是见，这个系非见，你应该明白啦。他现在又想想想、哦、你这样说这样说那么无是无非周遍法界、嗯、这种讲法就跟外道讲这个自然神我差不多，于是又怀疑了、啊、他说圣义法王你所讲各言各是指见凡，言是指相凡、啊、见相而凡遍十方界暂言上智性无生灭，啊，呢度就系法讲嘅，点讲咧？咁嗱，见凡见相而凡遍十方界咧，就指呢个见性周遍，系领悟法第六分开示见性周遍非以二谁嘅意思。暂现咧，就系领悟法第二分开示见性不动，同埋第五分开示见性。见是没有这个幻见性无幻的意思，性非生灭呢 呢四个字咧就领悟法第三分开始，受变者受灭，彼不变者现无生灭。即是波斯匿王咧，佢面有皱啊嘛，就有变啊嘛，变就有灭啊嘛。但是见性不皱，不皱就不变，不变就冇生灭啦。咁佢就话性非生灭。柯能咧系用呢个烹言心去听法啊，妄起分别，因此听到法上来多番开示讲呢个见性。是周遍法界的，是不生不灭的，于是呢他就为这个见性同于外道所说的自然了。等法呢破了自然之后呢，他又计这个见性是因缘，他想想下不是、哦、自然是外道所说的，法应该破他、啊、但因缘是法你成日所说的，为什么你说见性不是因缘呢？于是呢他又执着因缘了。所以呢就若外道世态对梗显这个见性非因缘非自然，因为阿难执着一自然，然后又执着因缘，所以呢法呢就破了。娑毗迦罗是叫做金头或者王法，这个人呢是说他是梵天的后裔，他自然生天，所以叫做先梵天智、啊以先焚智，娑毗迦罗所说明谛头，所说明谛，我上一晚已经解释过了。这个外道修这个非想非非想次定呢，在这个时候呢执着这个微细的色心啊，就当为明谛，是作为宇宙的现生起的现因啊。及之头灰，当时佛在世的时候，印度很多很多苦行外道，有一种外道呢是修这个头灰苦行，即是烧了一些柴，还有灰很热的，他就放下去碌自己，他认为这样令到自己受苦，苦尽呢就有快乐了。 这些是无益苦行。这班外道呢还有白发的外道，一条一条头发掹咗佢，咁令尽量令自己受苦，受苦尽就会有快乐啦。啊，饿极外道咧就系、是、饿，即系放响呢啲辣嘅荆棘里边啊，同埋有啲外道咧饿唔食饭啊，呢啲通通系执着呢个真我咧，遍十方界，同法而家所讲嘅见性。周遍十方上至北面咧，系差不多。但系呢外道所执嘅系执呢个第八色嘅微细嘅见分，啊，执呢个见分系为呢一个道。系佛所讲嘅非因缘非自然咧，系指第一二谛嘅真心。但系呢阿难咧就以呢一度咧。就懷疑佛所講的見性周遍啊，好似外道所講的差不多喎、哦。於是咧就提出問題啦。咁嗱，我唔知道有邊位咧喺個網路裏邊印經嘅，有冇啊？有。嗱，留意呢度嚟咗段經文。哦，呢度嚟咗段經文，可能係。印的时候或者 highlight 咗点样咧，就失咗段经文。但有书的就冇损失到呢段经文。啊，呢段经文咧就系、是、世尊亦曾依灵就生为帝位等敷衍施喻，比外道等常说住愿，我说因缘非彼境界。我今公此觉性自然，非生非灭，远离一切开往颠倒，此非因缘，以彼自然，云何开示不入群邪，获真实心，妙觉明性。啊，咁电脑里边嚟咗呢段经文嘅。咁呢度系柯难讲嘅，柯难咧为义佛所讲嘅。见性周遍法界不生不灭，常自不灭 就好似外道所讲嘅自然差不多。因此咧，佢又引发昔日响令泽令骑生同大慧菩萨呢班人所讲嘅差不多啊。令骑生咧系响印度南边，系上边咧好大好大嘅，下边咧就好尖好尖嘅，四面都系海嘅，冇人去得到嘅。所以令骑生咧，翻译中国叫做不可往，因为身高上大下细，冇人有办法攀援得上去嘅。除非有道行有神通的人，然后可以去得到。大慧等菩萨当然是去得到啦。大慧是一位菩萨的名字，是令骑经的当机众。昔日法曾经在令骑身为大慧菩萨他们呢是讲这个佛教的道理，和外道所讲的不同的、因为法呢说比等外道所讲的自然呢是指一类无因外道，这些外道呢他说宇宙跟一切呢都是没有这个因的，没无因果。所以他有首偈说，谁开生，谁开河海推生恶，谁削荆棘画禽兽，一切无有能生者，是故我说为自然。他说哪个咁得闲去开这个生同埋这个海，或者是作这个生恶啊，这些一切都是自然的嘛。谁削荆棘画禽兽，是哪个是削了那些宇宙间的荆棘，哪个画出有这么多禽兽呢？一切无有能生者，一切都是自然的，自然是有的，没有生因的。所以呢我说一切法都是自然的啦。这样讲法呢是违背俗谛理。佛教讲呢真谛理呢就一切都没有的。但作替理呢是有因有果，有善有恶，作善得善报，作恶得恶报，是这种外道所说的一切自然本无因果，所以佛叫他做外道。当时呢佛在令骑生就讲过这个问题，他说外道讲什么都没有因生的，我不是，我讲世间法一切都是因缘生的，现生无性，当体即空，所以我是因缘非彼境界，我佛教所讲的因缘不是外道的境界。其实呢因缘呢是令骑经附带而讲的，令骑经主要呢是讲这个增性寂灭理，所谓八识而无我虚显，五法三自性虚非，附带讲因缘啫。柯能咧今日咧就引佛昔日所讲嘅因缘法，能佛今日所讲因为佢话我而家睇啊，佛讲啊嘛，呢个个性系自然噶嘛，系非生非灭嘅，远离一切颠倒妄想嘛，好似唔系佛所讲嘅因缘啦，咁样。不是佛所讲的因缘，那佛讲这个个性啊非生非灭是不是自然呢？那既然不是佛昔日所讲的因缘法啊，那这种是不是外道所讲的自然呢？跟外道所讲的自然有什么分别呢？那显然呢柯能呢是为佛的说话呢是前后互相矛盾，今日所讲的和以前所讲的相违背。为什么呢？因为以前所讲的是非自然的嘛。你现在又说个性呢是周遍法界不生不灭，又好像自然这样。昔日所讲一切法是因缘生嘛，你现在又说见性非因非缘，那显然你有矛盾在这里啦。 咁咧，法咧就闹柯能啦。法告柯能，我今二事开示方便，真实告已，已又未悟。或为自然柯能，若必自然啊，自须因明有自然体。法话你柯能啊，我咁样慈悲多分种种方便嚟开示，真真实实话俾你听，系呢个见性咧就系真心啊。咁你又未能够明白，而反正嚟咧系迷惑咗，误会呢个见性就系自然嘅咁。因为自性见性咧系真心系超能所绝对待，你话佢自然又唔得，话佢因缘又唔得啊，佢随缘不变咁。咁你點可以講係因緣？佢冇變到嘛，所以就冇生滅，就唔係因緣咯。但係佢雖然隨緣不變，但係佢又能夠隨緣變一切法，你唔能夠話佢係自然嘅。哦，所以咧法咧係以呢個隨緣不變嘅意思咧，就破柯能所執嘅因緣；以不變隨緣嘅意思咧，破柯能所執嘅自然。哦。呢度下面咧講落去咧係好好，即係好好詳細啦，即係好多啦。哦，咁聽日先再講，好嗎？